忙，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家装红五月聚会来袭，全品类免费设计测量，周周抽 iPhone 7，抽免单大奖，累计13%现金返还。5月10日至30日，来集美家居卢沟桥商场嗨购吧！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5月18日，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违法占地进行治理行动。此次行动对辖区内槐林社区两处多次警告无效、私自施工的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拆除楼体面积500余平，并对其进行断电查封处理。这次行动有力震慑了两违发展势头，巩固了两违治理百日攻坚的战果。当前涿州市小麦正处于灌浆期，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高温天气不影响我市小麦丰产丰收，涿州市农业局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排忧解难。5月12日，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电梯安全监督工作会议，会上宣读了电梯安全监督专项整治方案、河北省电梯安全管理办法以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等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安全保障工作方案，并现场发放了乘电梯安全须知和安全警示标志图。近日，涿州市卫计局举办消防安全培训，邀请保定市涉安防火中心教官讲解如何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并用现实中发生的案例提醒全体工作人员加强防火意识。培训结束后，进行了逃生演练及灭火器使用的实战培训。通过培训，提高了全体人员对消防工作的认识，增强了自我防范和处置火灾风险的能力。我是主播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沾湿无可避免，伦敦总意乱雨点，乘早机忍耐着呵欠，完全为见你一面，寻得到尘封小店，回不到相恋那天，灵气大概早被污染，谁为了生活不变，越渴望见面然后发现，中间隔着那10年，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天。

life is bare. Gloom and misery everywhere. Stormy weather, stormy weather. And I just can't get my poor self together. Weary all of the time, the time. So weary all of the time. When he went away, the blues walked in and met me. Lord will let me walk in the sun once more. Oh, I can't go on, can't go on, can't go on. Everything I have is gone. Stormy weather, stormy weather. Since my man and I, me and my daddy, ain't together. Keeps raining all of the time. Oh, oh, keeps raining all of the time. Oh, yeah, yeah, yeah, raining all of the time.

终日为爱憔悴。 情不再那么纯粹，何必太沉醉？关于这些那些，失去的已再难挽回。关于这些那些，失去的已再难挽回。 手写上每段诞生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0。 据联合国统计，全世界每小时均有大约3种生物灭亡，步入濒危的物种更是数不胜数。我们生活在地球这个巨大的生态环境里，一举一动都可能引起蝴蝶效应。生物多样性不是一个简单概念，而是事关人类生活和发展质量。今天是5月22号，国际生物多样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三个鬼的地方里我前进，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多想象的人儿，你留不是你最大的致命手，我按兵不动，注意习惯凡事沉默的阴阳当头炮，准备出狱我礼貌的开场，冰封马儿像黄内练起来一肉可刚，第26招宝剑刺，现在去衡量33招举二平剑，出手你恐怕就暗箭难防，这一场不流血的场子有次总会受伤，从我门口的铁子可见什么伤，两样提着尿容的老头站在一旁抱我肩膀，我猜他想的应该和我一样， 不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是否我苍狼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局如弓，碾过你傲上的脸孔，忘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是否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光马惊动，兵临城下小刀都没用， 是后影成为我的最后武器抵抗，我仰望着夕阳，你低头黯然离场，因我说胜败是名家之上，你不用放在心上，是因为我只适合武装， 不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苍狼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局如弓，碾过你傲上的脸孔，忘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宝马惊动，兵临城下小刀都没用， 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苍狼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局如弓，碾过你傲上的脸孔，忘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 我手指放手，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我苍狼无穷，我攻势如虹。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18号，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成立，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联盟将致力于探索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遗产领域的主题展览、信息共享、联合研究、专业人员交流和人才培养，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博物馆开展国际合作，加强各博物馆与相关国际机构和组织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房山新闻网消息，为有效防范冒名注册行为，北京市工商局对内资企业的新任法定代表人和新自然人股东、出资人实行身份认证。自2017年5月8号起，新设内资企业的自然股东、出资人和法定代表人未完成身份确认的，将不能完成后续登记。内资企业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或变更股东、出资人业务的，新任法定代表人和新自然人股东应先行完成身份确认。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